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特備節目《神秘之夜》噩夢終結時 HR Giga 實世世紀念特輯，咁咧頭先我哋第一節尾嘅時候就提到咧，佢呢位第一任嘅妻子啦 ，Lee Tobler 就佢我諗嘅佢應該係佢作品嘅謀師係嘛？ 係嘛？真係可以咁講。無論係佢嘅畫或者嗰啲挑數咧，你睇到佢型，因為事實上我覺得佢呢位太太嘅嗰個型咧，係都相當之好有歐陸嘅嗰啲美女嘅個中心嘅。 我頭先睇一睇一兩張相，其實你已經 feel 到嗰、那個，即係感受到一種impact 喺度嚇。 同埋佢嗰個面嗰、那個頭骨嗰、那個骨感係好強嘅，因為好靚嘅嗰個一個型嚟嘅。嗱呢啲都係佢畫嘅，照住佢嘅嗰個型嘅嗰啲畫嚟嘅啦嚇。 咁大家睇到啦，佢就唔係話即係甘於將一個人嘅影像咧好原原本本畫出嚟，而係咧佢哋會加咗好多啲特別嘅符號啊。咁如果你細心睇呢，其實呢特別嘅符號咧，全部係有意思喺度嘅。嗱，舉一個例啦，嗱，呢個正正切合我哋今日個主題啊，即係大家好期望就話誒講佢同呢個 alien 之間關係。你睇睇咧，其實呢幅畫已經我諗大家睇到所謂後來嘅 alien 入邊嗰個 face 黑嘅， 係 即係嗰個一個即係嗰隻異形咧，揦住人刮塊面嗰個咁嘅概念啊， 係啊， 已經喺呢度睇到出嚟㗎啦。 佢係亦都後來嗰個女性版嘅異形啦，即係怪形咧，嗰個造型咧係更加似添嘅。咁啊，實際上都仲有樣嘢好特別嘅，係當列尼斯哥咧，佢響開頭做異形嘅時候咧，其實雞格呢啲畫已經有存在 嘅。呢個啦，即係一定要講講呢個歷史啊，點樣啦？嗱，講到呢個歷史曬底，第一樣嘢大家一定要明白嘅咧，就係咧，如果冇雞格呢度呢個設計咧， 嗰啲畫 冇呢個設計咧，就算異形拍到啊，都冇呢個效果。咁如果異形拍唔到呢個效果，或者唔開拍咧？咁亦都我哋冇跟住冇2020，即係冇 Blade Runner， 係 嚇。咁跟住咧，好可能呢個普羅米修斯亦都唔會出現。 哦， 即係就算佢出現，就唔係而家呢種咁嘅效果嚇。 端都亦都冇啦，即係嗰個叫咩星際奇兵嚇。 星際奇兵要首先要講先啦，就係因為成個歷史係咁樣嘅。 嗱，而家呢個造型就係普羅米修斯嘅嗰個太空船嘅嗰個外形嚟噶嘛。係 啊， 即係呢一個呢個就 係 相當之早嘅嗰時候，佢已經 畫咗好耐嘅啦。其實佢畫咗好耐嘅。 當嗰個小説出咗嚟之後咧，列尼斯哥未曾有想拍嗰個端嗰時嘅概念嘅時候咧，佢都已經有呢一個諗法嚟嘅。 要修訂下你，列尼斯哥唔係拍端。 其實係主要咧就係、是。當佢去拍嘅時候，開頭嗰度佢同阿雞格就已經做咗好多準備，係去到嗰個準備嘅差唔多開拍之前嘅一個時間咧，係嗰個作者係話唔俾佢拍嘅，就轉咗係後來咧嗰個 David Lynch 做導演。 唔係嗱，咁樣我交代一下嗰個歷史點樣咧，就咧最初嘅時候咧。即係反而咧，荷里活或者一啲片商咧，最期待出現咗咩咧？就係、是、拍呢個星，即係星際奇兵。Dune 嚇。係 啊，沙丘啊。 係啦，咁 Dune 係俾邊個拍咧？原本就俾一個智利嘅導演。 係話嗰個勁啊，嗰個我偶像嚟㗎。 就係呢、這個睇先。 Holy Mountain 嘅嗰個導演。 聖山嗱，我睇聖山我睇過嘅。 Holy Blood。 Holy Blood 我有睇。 聖血 啊，聖血我睇過嘅嚇。咁咧就係、是，如果我冇記錯咧，就是、應該 Alessandro Jodorowsky 係 即係大家可以揾翻個名啊。 有一個田鼠啊，佢呢個係一個好經典嘅怪雞大導演嚟嘅。 咁入邊咧，佢嗰個影像嗰個超人現實嗰種咁嘅程度咧，就令到連呢、這個西班牙嘅超現實大師達利都。叹为观止， 因为嗰部电影佢系喺个纪录片叫今年嗰、那个 今年出啦，我谂喺 YouTube 而家都揾到噶， 系啊， 就你查一查究竟 Dune 這個呢拍不成的戲原來就可以引致到一些人拍一些紀錄片，就關於他怎樣拍不成法。 估不到他那個版本是經典很多，因為列尼斯閣這個版本就是在他拍完了《異形》第一集的時候，Blade Runner 未拍的那個期間，他就是很想拍端，佳格已經出了很多啲造型，同埋嗰個景嘅嗰個設計。咁而家你會睇啊 David Lynch 嘅嗰部電影咧，裡面其中嗰個阿坡嘅嗰個星球咧，就嗰個設計都仲係阿佳格嘅嗰啲佈景造型嚟。 我諗而家就比較可惜啲啦，即係可能 YouTube 就揾到啦。但係呢套戲咧，佢香港公演嘅時候咧，就唔知點解咧就 cut 得好多 啊。 我聽講話。 我有睇嘅嗰時候， 我都有睇，我 喺海星戲院睇。 咁咧就嗰套戲咧，係有原著嘅。咁原著亦都係一個科幻嘅小説嘅經典啦。咁當咧就話，喂，當呢個原著嘅版權電影公司買落嚟，跟住咧就盛傳係呢位智利嘅導演，再加上就係咩咧？就係。西班牙的超現實大師達里做設計，哇！咁你當時想到就係即係點爆發咧？真 係嗱，啲咪列佢都係阿達里嘅擁趸嚟㗎，佳格。 唔係你點解就咁講？阿基格咧，當佢俾到啲畫阿達里睇之後咧，達里都話佢掂。 係達里都話你好嘢，畫啲咁嘅超現實嘅畫係畫得咁犀利。 咁所以咧，成件事同呢、這個列尼史閣嘅。Alien 有咩關係呢？就話說當年呢，如果呢套戲開成嘅話呢，星際奇兵如果唔係 David Lynch 跟住拍，而係呢位智利導演拍嘅話呢，好可能就當其時已經用咗阿 Giga 嘅設計啦。就因為有人即係俾咗呢個Giga 嘅設計嗰、那個導演睇，連個導演都話 OK 嘅。咁、你就會問啦，咁成件事同 Alien 有咩關係呢？原來就話說咧，當其時 Alien 嘅原本呢個編劇 O'Bannon 咧，就有機會參與咗呢個星際奇兵嘅拍攝，我估計應該係劇本嘅一個改編啦。咁、就識咗 H.R. Giga 嚇，咁其實已經睇咗佢嘅畫噶啦。咁、咧，但係咧， 嗱呢嘅就關鍵係呢一張啊，呢一張。个少少呢张啊，因为呢张佢系响开头嗰时都已经有呢个咁嘅概念出嚟噶啦，因为佢异形嘅开头咧，我哋睇翻啲资料咧，就提及过佢初嗰时呢个故仔唔系一个叫外星故仔，系一个深海嘅故事噶嘛，咁不过咧就列尼史閣咧即系。揸住咗呢個故事，同埋嗰個劇本之後咧，佢亦都睇咗佳格嘅嗰啲畫咧，佢就構思到咧呢個叫做係講異形嘅呢個故仔咧，就擺上去外太空就好啦。 咁點解會咁樣咧？就原來話説咧，當其時咧，當有人俾條醒咗條橋俾阿尼尼斯閣，應該有 O'Bannon 啦。 係。 咁但係咧，尼尼斯閣就唔知，即係諗唔到究竟。怎樣做呢嚿外星怪物出嚟？咁但系有人就話俾聽，有啲新嘢睇，你睇下啱唔啱使咁樣。咁呢個就係咩咧？就而家可以大家俾技術人員俾嗰張畫，就係呢一個 Nicol Norman 第四，就係話咧呢一個書呢本書一出啊 ，Gigas Nicolomicon 入邊其中一張畫，佢一睇到。就是呢件嚟噶啦，唔使改啊，唔使执啊，就净系用呢件得噶啦。 呢、這个列个 logical 嘅未日同阿 Lovecraft 嘅 就系、是、呢只嚟。嗱，呢幅画大家要记住，呢、這个就系异形未出嚟嘅。甚至 H.R. Giga 唔知道有异形呢个古仔，佢就画咗呢幅画出嚟。咁跟住咧就啱啱出版嘅时候，其中喺佢嘅特辑呢、這个Necronomicon 入边，其中一张画嚟嘅。当阿列宁斯哥一揭开睇嘅时候。就是呢只嚟啦，异形就系呢只嚟啦， 今日就系呢只嚟噶啦， 就系呢只嚟啊！ 不过后面有少少唔同咁计啊，佢后面嗰、那个你觉得似唔似一个羊具啊？ 唔似，只咁啲似啊，净系添啊，真系，净系添啊，真系， 唔使咁隐晦， 唔使隐晦系咪吓？ 成个佢呢、這个佢里面好多话，我头先即系俾嘅嗰张咧，就系佢系。將異形的嗰個成個過程啊，就係用一個好 埃及的一個一些畫的風格，即古埃及金字塔裡面見到的那些畫，即 Ra 那個畫的那些風格來砌出來。 他有多，他落了很多料下去的。我成日講一樣嘢就是、初頭我不知道，我就係咁睇下算。原來細心睇咧，原來好多嗰啲我哋以前所有講過涉及到西方神秘嗰啲嘢，全部喺曬入邊嘅。 十八意象嗰啲全部有曬㗎，係啊。嚇！ 嗱，點係乜嘢具體嘢咧？咁應該當然一定會同大家交代清楚啦。咁但係咧，有幾個要點咧，就要大家咧重温 A 年嗰時候咧、嗯，就大家要即係留神嘅。 係。 第一個咧就係、是、成個呢個 A 年啊，呢只怪物個名係叫咩咧？叫 Xenomorph。 嗯。 就是 XENOMORPH。咁呢个 Xenomorph 呢这个究竟系咩嘢嚟嘅呢？其实而家已经做咗一样嘢呢，就系将佢详细嘅历史系可以清楚地交代俾大家睇系咩嘢嚟嘅。咁呢隻怪物呢，如果希臘文入嚟讲呢，就系、是、其实都系一样嘢嚟嘅啫，就系、是、怪形。 嗯、 即系等于你而家呢个中文嘅翻译就系异形。咁、 嗯、 如果你睇呢H.R. Giger 咧，其實係成個過程啊，即係設計啊、 嗯， 就算有咗頭先嗰張畫之後咧，係成個異形嘅呢個存在嘅過程，佢生育嘅過程咧，係由頭到尾跟曬嘅。你睇到原來佢入邊咧，佢嗰啲蛋啊，全部啲嘢，佢全部有份佢做嘅。 嗯哼，係佢自己落手落腳添㗎。 落手落腳嘅。咁嗱，第一樣嘢係咩咧？第一樣嘢咧，而家睇翻呢度啦，哇！即係唔知你 close 唔 close 到啊？ 嗱，呢個經典嘅 經典場面，呢個真係 就係爆肚嘅 爆肚嗰、那個。咁爆肚嗰度咧，幾圖咧，可唔可以復述翻個過程係點爆肚法嘅？ 成個過程就係佢哋成班太空人係坐咗架太空船咧，係東即係一長途嘅飛行嗰時咧，就冬眠咗， 冬眠咗，冬眠咗。 咁啊，後來咧就係因為醒咗咧，就落咗一個奇怪嘅星嗰度咧，就去 check 一啲叫有個叫求救嘅電波究竟點樣嚟。然後佢發覺嗰個星球裏面咧就有一個已經變成化石嘅太空人。外星人喺度，而下面里面有好多蛋喺度。咁当咧，即系当佢落到嗰个睇嗰啲蛋嘅时间咧，其中一个太空人咧就望下嗰啲蛋咧，那个蛋咧就擘开咗。就彈咗隻好似隻雞嘅嗰啲咁嘅形嘅一隻手，爪起住佢。 嗱、啊，呢、這个咧就系嗰个最。即系最初我哋睇到呢、這个系咪呢只？ 系啊系啊。 嗱呢个咧又大家睇唔到，但系冇所谓啦。即系大家回想下嗰阵时嗰、那个即系过程系点样啦。 嗱、這个清楚啲。呢、這個有埋畫嘅，同埋嗰道具嘅。咁呢個咧就斬住佢之後咧，咁佢即刻將佢救翻上去一個太空船嗰度之後咧，後來就係拎走咗呢一隻嘢之後咧、就以為咧呢個太空人咧就冇事嘅。後屘醒翻到係好有胃口嘅，食嘢。咁大家即係都覺得已經冇事。 居然一個有咗， 原來有咗。咁你食嘅嘢咧，就突然之間反胃喎，就形你而家食得急得滯啦，即係咁樣點反翻胃嗰時候咧，就突然之間咧喺個肚嗰度咧 就爆咗嚿， 再跳出咗一個新嘅生命出嚟，就唔係呢隻手嘅嗰形嚟嘅，就係另外一隻好似雞嘅咁形嚟嘅。哇！咁當時咧，我哋睇嗰時候咧就嚇都真係好驚嘅。第一次睇嗰時候咧，嗰隻怪物跳出嚟嗰時間咧，個形係就係呢一隻嚟嘅。即係呢一邊唔係呢一邊嘅嗰我整嘅呢一邊嘅嗰呢一隻嚟嘅，下面嗰只 最初係呢只嚟先嘅。 係啊係啊， 咁咧嗱，嗰個過程係點樣咧？就係呢個 Xenomorph。咁咧佢咧就生下蛋，咁生下蛋出嚟咧就唔夠喎，佢唔會好似恐龍咁樣生咗出嚟自己跳嚟跳去嘅。佢跟住點樣咧？就係咧佢會即係吸咗喺你塊面上面。咁跟住點啊？好似係咪唔即係 佢就佢嗱，好似成隻手咁樣嘅。佢咧就係喺嗰個手掌個掌心嗰度咧，嗱、即係好似又咁啊個掌心嗰度咧就有 係啦 一個嘢，係好似咧。一個羊具塞咗落嗰個人嘅口嗰度，係啦，咁啊包住咗佢。咁原來咧佢喺嗰度 就整嗰啲入去， 整嗰啲卵啊嗰啲嘢。 咁跟住咧就會爆肚，嗰個叫 chest buster， 係 啦。咁成個咧已經成為一個經典嘅過程㗎啦， 係 啦 嚇。即係佢呢個係講咗一個叫外星嘅生物咧，佢成個嗰個叫做係由一個叫卵身慢慢上去嗰陣時候咧，佢有一種咧係令你意想不到，我哋。 地球嘅嗰啲生物咧都未見過嘅一種叫成長嘅狀態，嚟去將佢進化出嚟嘅。咁、去到個即係呢個階段之後咧，就後來就更加經典啦，係會變成咗一隻。嗰只叫金屬型嘅 alien 啦，就即係呢個納米嘅呢一隻啦。 喂，呢只嘢同 predator 有咩分別啊 ？predator 咧就最早落嚟地球嘅嗰班外星生物嚟嘅，有關係嚟嘅，好過癮嘅就係、你可以話佢係最遠古嘅外星嘅物種嚟嘅。而 alien 咧就係屬於一個叫未來嘅，即係廿幾世紀之後咧，那個 alien 嗰部電影裡面咧。那個未來世界就見到一種叫新的物種嚟嘅，有呢、這個你會發覺咧，喺保羅米修斯呢部電影的開始，就要將呢個 alien 同埋 predator 咧兩種外星的物種咧，就講俾你聽，原來佢哋有淵源嚟嘅，點解成日會打嚟打去呢、都裡面咧係串連到出嚟嘅。 啊，咁結果咧，而家打機都仲有 alien 對 predator 啦，咁我哋唔講啦。好啦，咁跟住你就會問啦。咁呢隻嘢咧，佢當佢成長咗之後，佢變咗隻真正嘅 alien 之後咧，咁佢有幾高咧咁樣？咁其實而家證明到噶啦，佢係6尺至7尺5寸高。 你證明呢個都係嗰個演員嘅高度嘢。 啊、哎，你好嘢喎、啊！點解你會知嘅？ 呢個我知嗰時咪曬啦，82年嗰陣時。 後邊嗰個人咧。就真係7尺高嘅，係 啊， 呢個而家我哋手指，手指 好高嘅， 我唔知隻手指係啦，呢個黑人嚟嘅， 黑人 就7尺高啊，真係，佢就著咗嗰個外套，咁就扮咗隻 alien， 咁話說原來佢嗰個。即是身體的移動的方式是真的可以做到這個 alien 的感覺出來的、 他都是相當之犀利的、因為你會看到他那個叫成形即是後來那個形態呢、在原本 alien 第一集的那部電影裡面他的出場呢是不是很多同埋是很隱蔽的、就算整個形出現的時間呢你都看到呢在那個時刻呢就光就不斷在閃灼的嘛、製造了一個是很我們當時看的時候呢是一個很神秘的一種這樣的影像、跟住後來就個人有埋209添啊 我呢就冇用到，呢就冇用到。 響第三集嗰度出咗嚟嘅，呢個係即係個異形嘅第三集嗰度出嚟嘅，有異形狗啊，跟住有異形魚啊，嗰啲都有噶啦。佢有好多種唔同嘅設計咧，就已經出咗嚟嘅。 唔係，而且好特別嘅地方就係、是、佢好似嗰個意念源源不絕啊。係，佢一路有呢、這個當。即系连个太空船啊，入边咧仲有入边嗰啲内脏， 系 即系佢哋而家佢哋话唔系净系话你对住呢个怪兽，而系话好似呢度咁样咧，系入咗佢入边嗰个内脏入边啊嘛， 系啊系， 都佢都谂到，即系谂晒成嚿嘢出嚟咯。 所以话佢点解会影响到嗰个设计界嗰个咁厉害咧？就系、是、你会睇到佢当佢去谂一个，你呈现你睇到佢个幅画嘅时候咧，嗰、那个成品嘅背后，佢系有好多好多嘢咧，即系谂到佢嘅前文后理嘅，即系。而且，譬如好似 alien， 佢系当佢去做呢个 alien 嘅造型嗰时候咧，连佢呢一种生物嘅佢哋嗰个叫族性嘅文化系点样样咧？但系佢哋唔系用我哋嗰种叫做系用思考谂嘢嘅嗰种形式嚟嘅，但系佢哋有一种行为嘅，佢哋已经系变成咗一种物种嘅一种有一个生态喺度嚟嘅吓。咁啊，譬如佢好似其中一种族群嚟嘅，佢哋有自己嘅生存嘅嗰个方式，而呢种咁嘅族群嘅文化咧。就是他已經都想了先，然後呢就將他呢是做這個形出來的、可想而知他那個概念是相當之犀利的、 但有一樣東西呢就正是今晚呢我們透過這個節目呢先講到給大家聽、最原來話說呢有些東西呢當年 Alien 就是 Giga 設計了是沒有出道的， 是 那就是什麼呢，就是金字塔， 哦是啊， 這個嗱，我唔知揾唔揾到相啦，但系你可能你依家揾到大啲相，大家睇到 有 呢嚿嘢原來冇出到嘅。但我懷疑咩啊？收尾普羅米修斯出翻嚟， 因為佢裡面咧 佢有一個講呢一班 alien 嘅物種裏面喺另一個星系嗰度咧，佢已經建立咗有一個 city 喺度。咁呢種 city 咧，咁佢咧就係個城市裏面佢有好多好多嗰個叫，甚至有埋火車站已經有嘅，係咪咁啊？有好多設計喺度。 嗱，但係咧，呢個金字塔咧唔係咁簡單，因為如果你睇入邊咧，嗰個細節相當之綿密，就正如你去啲印度廟嗰度睇咧，原來睇落去咧，原來入邊好多好多嘢喺度嘅。原來聽講話咧，呢啲咁嘅即係類古，即係扮係古文字嘅嘢，完全係基格自己寫嘅。 係嚇，咁佢幾黐線啦？你話佢 哦，咁我睇到呢度，我唔係覺得係黐線喎。 啊，唔係，我話佢諗到癲嚇。其實講黐線嗰個咧就有嘅，因為話佢嗰個概念咧係可以將有啲人咧想像唔到嘅嗰種效果。佢就係因為佢係好理性咁利用咗啲叫精神病嘅效果。因為有陣時咧，即係有好多人去了解一啲精神病人嘅精神病嘅病人裡面嗰度咧，可能佢睇嘅世界咧就係好反常。咁而佳格嗰種咧，就係喺嗰個叫精神病科裏面嚟講咧，就佢一種叫顛倒性嘅表現啊。簡單嚟講咧，就係譬如你會見到好似 Alien 呢種設計咧，你會發覺佢係嗰啲骨絡嗰啲咧，就全部喺外邊嚟嘅。 哦，佢好似 調轉咗咁嚟 去講啊，啲 exoskeleton 啦，即係你講個骨骼嗰啲咧，其實就我又唔係覺得話以前嘅諗唔到，但係將佢同一個生命一種即係外太空生命結合埋嘅時候咧，咁呢個咧我必須再住 佢 係未有 alien 之前，佢已經諗到噶啦。 係嗱，佢基本上咧，佢好多時一啲人喺畫嗰度咧，就研究嗰啲叫精神病科，嗰個都有喺度講緊咧。佢話其實響視覺嗰個表現咧，係反映到一啲精神病嘅嗰啲病患者佢裡面睇嘅嗰種世界咧，其實有三種嘅。一種咧就叫殘缺，嗰種殘缺性嘅嗰種表現。咁乜嘢叫殘缺性咧？咁佢嗰個就其實最普遍嘅現象嚟嘅，未必一定係完全係精神病就會出現嘅。譬如我哋睇啲兒童畫。因为佢细个佢心智咧就唔成熟啊，所以佢画出嚟嘅表现到嗰种世界咧，你会发觉佢系唔成熟，系有一种怯，有种残缺嗰种味道嚟嘅。咁所以咧，佢嗰种同埋有一种叫智障嘅一啲人，或者佢嗰啲观感咧，唔系话即系五官都全部系可以有用嘅嗰啲残缺嘅嗰啲病患者咧，或者系原始化。出到嚟嘅嗰種感染力咧，嗰啲就叫殘缺性嘅表現嚟嘅。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嗰啲叫精神分裂啊，或者自閉同埋狂躁性嘅嗰啲病患者咧，佢出到嚟嗰種畫嘅風格咧，就係叫變形性嘅表現啊。就你會睇到嗰啲形態咧係變咗嘅。第二啊，階格咧呢種咧就係主要咧就係成日係懟酒啊，唔係懟LSD 嗰啲。同埋系性反常者，同埋系极端悲观主义嘅嗰啲精神病患者咧，就出现咧就呢种叫颠倒性嘅嗰种现象吓。 咁但系 咁啊有，所以有一个响心理响精神病学嗰度咧，呢个系已经有一个即系有一个 分析，有个分类喺度啦。咁但系咧，我头先你讲啊，我仲想有个补充啦。我成件事咧，由呢个金字塔你可以睇嘅咧。我估計實際上個情況應該咁樣嘅，佢固然有一啲即係心理上嘅一啲問題啦，但係咧實際上佢成個藝術創作咧係想將佢對神秘學所認知嘅啲資料擺入去，嗱呢個之間同佢心理嗰個問題嘅之間嗰個關係咧係咩咧？有可能係一個因果關係，有可能就係因為佢有呢個心理問題，所以佢走去涉足神秘學，但係亦都可以調翻轉。就是他涉足神秘学之后跟着他有这些心理问题。那哪个是因边是果或者有没有这个因果关系呢，我不敢断言，因为即是始终现在我们未掌握他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传记的书籍。 但是你刚才都已经略略是提及了他童年已经有那种叫做什么梦的 夜惊夜惊。 就是这个这样的症状呢，都反映到他跟即是那个我们刚才都一直讲的那个美国一个很出名的作家呢， H.P. Lovecraft，H.P. Lovecraft 佢里面咧都系藉着佢嗰种叫做系想象啊，系接触到一啲好 dark side 嘅嗰啲，唔系佢自己想出嚟嘅，系传递咗俾佢嘅。 系啦，究竟系 dark side 系咩咧？ 不定咧喺 Alien 入面你睇到，其實咧以下落嚟呢一個過場呢度咧，我第三節咧翻嚟就會詳細少少同大家分析一下。